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翻翻嚟礼拜四嘅大军阀。喂，其实咧，我哋呢个大军阀嘅节目咧，即系呢个jingle咧，其实边个改噶？即系其实嗰个口号系，即系路遥知马力啊，日久见人心。边个讲嘅呢个系？ 好似系院长噃。 院长啊， 定系你啊？ 我嗱呢、這个就唔系我的。 定阿 B 啊？ 呢、這个唔系我嘅，好似院长，真系好似院长。喂，但系我觉得即系今日，即系其实系一个好好印证嚟嘅，阿哥。 点样咧？ 即系尤其系即系嗰啲即系平时讲个勇武嗰啲咧，即系你真系路遥知马力。不过呢个唔紧要，嗱呢个我哋留翻第三节讲，因为我哋嗰啲听众咧就好难，好多可能好多人想知。喂，但系问题即系今日都大镬。喂，朝头早真系哇，屌你即系喂， 风声鹤唳啊， 风声鹤唳，狂风扫落叶，专登就等呢日咧。吓、啊、就拉咗四个头面人物， 由寻晚好似系七点零八点钟开始拉社民联嘅阿明，跟住咧再落嚟嘅咧就系凌晨， 系， 今朝凌晨六点就拉苏豪， 系，咪呢个真系估唔到点解喎，大佬啊， 苏豪真系吓死， 喂佢不嬲佢， 虽然佢系代表人民力量，系咪？点解拉佢咧？ 形象不嬲，佢俾我印象不嬲都系怕死嗰只嚟噶嘛，大佬啊！ 跟住咧拉埋澳洲仔， 系澳洲仔有啲人未必知， 再拉黄杨达、 啊、澳洲仔就系呢个学生前线，就起咗支旗，动咗支旗咧，一个礼拜都冇嘅。咁但系咧、那个 Facebook like 咧已经去到唔知好似20,000啦，你已经系 冇咁夸 冇万九啫， 万九咁啲咩？你自己帮人加多个零落去， 多咗十倍。 嗱、啊，我觉得呢一个咧做法咧，其实佢系代表四个激进嘅组别。人民力量、社民联、热血公民或者热血时报，再加最近呢一个礼拜先至冇出头嘅学生前线， 系 拉你四个先，仲喺未到场之前，其实有意思嘅，就话俾你听咧，我系针对你哋嘅， 系啊， 系嘛，你哋嘅代表性人物啊嘛，系咪？你最出格啊嘛，最出位啊嘛，其实系焗你班人惊嘅，呢个系我觉得第一个佢个最主要嘅目标，点解要拉？但其实老实讲，咩未经批，即系非法集结先得噶，或者未经批准嘅集结都未到场。 但系我觉得呢个好奇怪嘅，其实嗱，你谂下，即系如果你话拉呢班人咧，系可以令到一班所谓激进嘅支持者咧唔出嚟咧，我觉得呢个同佢哋理念上面咧，其实有分歧嘅。因为嗱，你知最激进嗰啲，即系不嬲讲开就系话咩噶嘛，即系冇大台噶嘛，你唔系要靠嗰啲即系头面人物啊去吹鸡噶嘛 ？Suppose 唔系 ，Anthony 佢唔系要俾激进嘅群众睇。佢系要俾公眾睇，俾一般比較溫和少少嘅參與者睇。嗱、我呢次理真嘅啦，嚇、你唔驚啊？係咪？你一出門口我就喐你，或者我直上你屋企揾你， 即係冇佢撳唔到個旗。 因為咧，成個今次嘅 exit plan 包括係對示威者嚟講，但係相對嘅政府嚟講，成個 exit plan 嘅做法咧，我覺得呢一個係其中一個部署。 係 嚇， 第二個我覺得係關鍵嘅咧。就是一个礼拜之前，澳洲仔提出要勇武嘛，以武对武嘛，以暴力对暴力嘛， 系啊 嘅方法嘛，其实呢个都已经吓亲人噶啦。喂，究竟我哋去定唔去啊？ 以武制暴，实诶 ，accept wording 就系叫做 以武制暴。 系， 哇，我觉得呢个僆仔都几叻嘅。 系。 系嘛？之前好学你话斋，又拆大台啊，又喺度挑战即系呢个斗策啊，成成咁样，跟住最后尾埋门一脚。整个以武制暴出嚟，吓一吓你班友，边个仲敢去啊？ 系， 我觉得呢个系连锁嘅反应嚟嘅。而第三样嘢，当然啦，即系 Anthony 头先我哋即系准备节目嗰阵时候咧，讲话成个大会嘅气氛，包括寻晚，其实有一种悲情嘅感觉噶嘛。 Farewell party， 唔好话悲唔悲情先，其实大家都唔谂住咧，叫做系即系战斗落去嘅，即系起码现阶段唔会。就係而家，即係起碼琴晚嚟講，已經係喺度即係強調嗰個主題。嗰個主題叫咩 ？Will be back 啊嘛， 係 啊，同埋嗰個 term 咩 咁啱嘅？好用過上個禮拜講咪話 I will be back 嘅， 係咩 ？We will be back 噶嘛，係 啊。尤其係即係呢個喺金鐘即係嗰條行車線橋，即係其實呢個下角道上面行車線橋嗰邊，即係就有一班即係嗰班叫做物資站嗰班友啦，就唔知砌揾嗰啲即 係 卡板咧，就砌咗個 will be back 出嚟啊嘛。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鳥瞰嚟睇咧，就好靚嘅，好震撼嘅，就係 will be back。咁但係咧 ，will be back 還 will be back， 冇人讲过，就系话今日咧系会被拉嘅。即系其实咧，你呢、這个系原先最 original， 即系所谓占中嘅概念、就是，就系阿三子就系话我哋一齐就俾人拉，然之后即系瘫痪呢个司法制度，系嘛？即系好似呢个叫做系韩国套戏叫咩名话？ 逆权大状 啊，逆权大状咁样样。咁樣去即係癱瘓佢嘅，但係而家好明顯咧，就其實呢樣嘢咧就唔 work 啦。如果你話即係要去即係感召嗰啲即係市民出嚟， 所以我揾到咧係有四個咧左右夾擊嘅方法咧，令到大家咧退場嘅，包括政府又做啦，幫手拉四個激進派嘅頭面人物啦。第二就係你澳洲仔出嚟夾，等你咧商學，本來你應該係講你嘅。呢、這个礼拜里面应唔应该退场，或者我退场嘅论述系乜嘢？ 呢 个 礼拜决定啊嘛，但系最后屘佢未决定， 冇决定到，因为你俾澳洲仔夹住你啊嘛。 嗯， 跟住咧就再加上温和派又自首， 系啊， 又话 we will be back， 咁你咪成个夹咗个退场咧，系有少少灰溜溜。 唔系，其实变咗一个无形嘅共识啊。当个个人都喺度讲退场嘅时候。你自己讲佢即系点样去战斗啊？吓、啊，你点样去即系去空城计啊？然之后反包围啲差佬啊？喂，你会变咗好恶啊？你会变咗被孤立啊嘛？你个声音系，所以变咗喂，你系成个气氛系已经系不谋而合啊？或者好似阿刘慧卿咁讲咧，不约而同啊，不约而同咁样退场啊，哥系嘛？ 大家不约而同咧就系、是又唔敢讲。但又唔知點樣繼續做落去，嗰種心情。 其實大家都覺得攰， 係咪？咁啊，所以有啲人，所以有啲咧就主動自首啦，係咪？有啲就話我 we will be back 啦，係咪？跟住你再政府嗰邊，我啊覺得係政府嗰邊嘅、拉你激進頭面人物，再加澳洲仔夾一夾你，話要勇武。 喂，澳洲， 咁你自然就嗰日唔會多人。 係，但澳洲 大家會唔會再面對好似上個星期啊前個星期日啦，已經係。嘅升级行动咁样，即系武力抗争咧，咁样勇武嘅抗争咧，唔会啦嘛，大家怕咗啦嘛， 唔系同时间我哋澳洲仔夹你啫，但系你见到佢即系 澳洲仔嗰种夹咧，我呢个唔系话咁同意咧 ，accept wording 吓， 我觉得嗰样嘢系叫包揽激进咯。 喂，你话包揽嘅啫， 唔系即系佢加埋黄杨达咧，其实成块嘢咧系等于包揽嘅激进，因为其实最后尾佢唔出现啊嘛， 系啊， 最后尾唔出现就系等于佢就系话佢俾咗啲激进派嘅啲即系嗰啲支持者有个希望，但系去到临门一脚嘅时候，自己唔知去咗边。 嗯， 喂，咁嗰啲友系等你叫噶嘛？系等你讲， 佢 呢个 咪就系期望管理嘅方法。 嗯， 即系佢俾一个好高 expectation 大家嗰日咧，就本来咧就去马噶啦， 然之后一嘢督爆你， 一嘢就话我唔去。 系， 嗯， 咁你话呢个唔系一个 plot？ 即系上个礼拜有人 challenge 我哋咧，话呢啲人咧，你冇乜证据嘅时候，唔好话系鬼啊。其实有啲嘢咧，唔需要睇 到结果我知啦， 你唔需要匿喺佢床下底嘅。 佢客观效果系点样啊？ 即系日久见人心啊嘛，而家咪日久见人心，咪到咗呢一日咯。屌， 喂，如果以武制暴啊，点解佢哋要惊喂警方嘅蓝衫队先？点解佢哋仍然会话喂金钟系冇防守嘅力量先？ 系、 喂，因为如果你系带起嗰个防守嘅意志，其他人会跟住你去噶嘛？ 系啊， 你龙。和到 咁好笑噶，即系喺呢个金钟入边嗰啲，即系你见到有啲咧所谓叫 first aid 啦，即系自己挂住嘅牌叫 first aid 啦，但系佢哋即系 first aid 系嘛？你意思 first aid 啦，佢哋但系佢哋自己本身系戴晒护甲啊，然之后又护腕啊，即系嗰啲七腕啊，又戴 Q 晒啊，即系好似即系去打拳咁 Q 样嘅。 系啊， 咁啊，仲有一个黑旗人士咧，就坐住一张凳，好捻悠然自得，然之后咧佢即系插住啲黑旗喺度，即系接受呢、這个即系呢、這个咩啊？呢、這个 TVB 采访啦，咁样样佢就喺度讲咩啊嘛，就话点解要戴面具啊？因为我咧就咧要保护咧，真系咁讲，即系要保护自己，即系 心爱嘅人。 喂，但系咁讲，你话 First A 嘅人佢要即系着晒护甲好正常，龙和道。喂，你话行动即系前个礼拜日，你话行动升级嗰一日，喂，你真系俾人急救紧人嗰阵时候，都会被差佬打噶。喂， 哦，咁啊系，即系如果你 冇办法嗰啲样 极端例子嘅时候，但系佢嗰啲系一小撮，因为其实我见到净系一班即系 First A 嘅人系咁样做咯，其他嗰啲就唔系咯。 嗯 啊，即系零零四四， 但系我觉得咧呢、這个即系成个即系部署，或者讲得难听啲就叫阴谋一部分咧。我觉得另一部分咧，即系除咗呢个运动本身，其实背后咧，我更加觉得有另一个阴谋。 嗯， 你諗下我哋喺呢个节目里面呢讲足即係七十几日啦係咪由即係九二八开始呢我就觉得其实今次梁振英嘅部署呢令到大家进退不得不上不落啦、 嗯。 其实佢背后一个目的呢就係諗住呢係将我哋成个泛民或者成个反对嘅力量呢喺呢一场嘅战役里面呢係一挑清台。 嗯。 即係等大家呢係夹到埋去嗰个位嘅时候呢係撤又唔係。进又唔系，进就进唔到，吞就吞唔到，因为佢知道大家散晒噶嘛，大家只系代表自己啫嘛，冇一个即系组织同埋一个好中央嘅领导呢一场运动嘅。如果佢要令到你一 Q 清台，就好似而家咁，即系虽然我哋都即系讲完又再讲，佢令到你拖咗七十几日，开始咧由五成嘅支持跌翻落去。得翻最後係 18%， 例如你當日衝呢一個嘅龍和道同埋搞呢一個嘅立法會打爆玻璃之後，係咪有 82% 嘅人認為你應該退場咁？其實你剩翻係最激進嘅 18% 嘅支持， 嗰、那個係穩膽嚟嘅， 穩膽嚟。 係啊，你記得你自己2012年即係選立法會啦，即、就、係、是、你嗰種激進票啊。其實如果你就係講嗰個票倉嚟講，係已經係 18%， 嗰個已經係去到肉㗎啦。 仲系九龙东喎， 系啊，已经系蚀到入肉噶啦。即系如果你话去到 18% 系稳胆啊，所以系蚀唔到。嗱，你记得就系话冲击立法会前后，冲击立法会之前嗰日咧，其实咧已经公布咗咧，就唔系已经 conduct 咗啊，已经做咗咧，即系中大嗰个叫民意调查噶啦，已经系。咁、当其时咧，已经系有 80% 嘅人咧系觉得而家应该退场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喂，你有好多人话啊嘛，喂。嗰陣時啊，未衝擊立法會已經有八成啦。喂，咁衝完乜之後咪仲撲街？喂，咁但係咧，原來只係多咗2-3%。但係你會見到就係話 激化咗嘛， 係啊， 催化咗嘛，所謂 catalyst 嘛。 但係只 令到你係組織者係冇意志再鬥落去。 係， 嗯， 好簡單嘅道理。參與者冇興趣再參與落去，因為佢咧你喺度亂搞，越搞越彎啊。所以我覺得陰謀嘅一部分。再重申，令到成个反对派喺呢场运动里面一毫子都赚唔到。 系，而事实上，商学嗰个策略系已经去到强弩之末啊嘛，系嘛？你就系讲我哋就系话包围立法会，唔系即系包围政总啊，即系其实已经错过咗最好嘅时机啊嘛。你到去到即系上个礼拜去包围咧，反而变咗就系浴血呢个政总啦。其实已经喂冇啦，即系远真系冇晒招数啊。 因为你喺9月28号，大家最容易系落手你嗰个和平非暴力，就系、是、举手好 humble 咁揸住把遮嘅时候，已经系过去咗啦。你去到上个前个礼拜日系咪叫应该叫做？ 系啊，仲要有人抌砖头啦，已经系异化咗啦，已经 准备砖， 系啊， 已经系掟紧水樽， 系啊，由雨伞变咗盾牌， 唔系嗱。你讲紧嗰啲砖头咧，全部都系差佬准备出嚟嘅，但系有人掟水樽呢个系真嘅，系啦， 冇人敢掟砖头， 冇人敢掟嘅嗰个， 即系后面有啲人推砖头出嚟， 系咪系差佬 引你掟 推啲砖头系啦，然后咧就仲叫啲记者真系影相， 佢就系梁振英嘅阴谋，或者特区政府嘅做法就系等你一 Q 清台嘛，而梁振英自己背后一样嘢系乜嘢咧？就系、是、根本唔想系落实真普选嘅。所以佢先要搞个831嘅方案出嚟啫嘛，叫人答喂，嗰份报告你 submit 上去噶嘛， 系啊， 系咪个三大关卡你设噶嘛，你根本就系叫反对派否决佢，方便做乜嘢？喂，佢有普选，就算而家有三大关卡普选、就是、梁振英都排唔到佢队啦， 即系好黄金。唔系即系嗱，我有一件事嗱，即系好似前几日啦，系咪？即系梁振英佢又打开口牌啦，就系话啊，即系而家咧，我哋就喺度即系叫即系其实喺度游说紧啲泛民啦。喂，泛民咧就 做戏嘅呢场系 系啦。佢就系要打开口牌引即系叫做系打草惊蛇啊嘛。搞到原本真系喺度游说紧嗰啲人，系冇弯转啊！ 佢搞到呢个运动、啊、去到呢个阶段，大家玉石俱焚， 系啊！ 大家一齐揽住死。喂，就算嗰阵时候我哋估啊，嗰五散人啊，咩梁继章啊、Charles Mock 啊、冯检基啊、汤家华，喂，都唔会通过你嗰个三大关卡政改。 喂，唔系、 啊，因为点解？其实你系有得松动嘅、啊，即系用呢个梁丽国嘅讲法，就唔系唔可以撼动噶嘛，你可以执噶嘛，你连。喂，第一你过半即系机构提名已经唔可能啦。其实对嗰班即系温和泛民嚟讲，你一执嗰度啊，佢都杀啦已经。 点解唔执嗰度啊？根本背后嘅阴谋就系唔想过政改方案。 嗯， 系啊，同埋你见到 呢个未必系阿爷嘅意思，我觉得。 梁振英 阿爷根本就唔知道发生咩事，总之佢就话喂大佬爱国爱党， 同埋 你唔好搞， 啊、因为 即系另一个政治实体出嚟， 啊，因为 唔搞独立， 之前 推翻中华人民共和政府，呢、這个就系我底线啦、 啊。之前亦都有人讲过啦，即系 Q 仔有讲过，即系跟住好似阿 A V 人都讲过系嘛，就话即系其实而家否决咗政改嘅话，对即系边个最有好处咧？就系、是、梁振英啊嘛，因为如果你话真系一人一票嘅话，你点会选佢啊，大佬啊？即系 就算你有三大关卡，佢嗰三大关卡都过唔到啦。建制派你都傻嘅咩？佢点可以喺公众嗰度攞票啊？即使我话筛三个出嚟， 你公众攞票，你摆个叶柳喺度会拣佢啊？屌， 咪咯？ 你摆个叶柳都会拣佢啊？你点拣得落手啫？ 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喂，你佢咁样拖落去，第一样嘢，喂，你呢、這个对于共产党嚟讲，呢、這、一个暴乱不断咁拖落去，咁呢阿梁振英个条命系不断咁样延续落去啊嘛，可以。咁第二样嘢就系话，喂。你如果唔係咁樣拖落去，對共產黨嚟講都係個策略嚟嘅喎。因為 呢個你只係從大香港嘅主義，即係坦話我嗰個視野咧、去睇香港問題。 嚇、 如果你從阿坦嘅角度咧，嗱呢個我未必同意啊。阿坦嘅角度就係話，你而家嘅習近平係一個強硬派啊嘛，係寸步不讓嘅人啊嘛、因為經過幾次嘅俾人暗殺啊，甚至乎有人講佢曾經中過一次槍添啦，已經。佢判死無大害，佢點可以俾你香港？即系喺呢一个嘅政治风波里边，我褪一步嘅，而家系寸步不让，所以如果我哋日后即系而家嗰度运动过咗啦、我又唔觉得系完全失败嘅。我一阵先讲点解唔觉得完全失败。其实我哋应该系要有中国嘅视野，因为你成个政治嘅制度嘅决定权系不在于你香港啊嘛，我讲过噶啦， 唔好话中唔中国。 我讲过噶啦，你霸铜锣湾，你霸旺角，霸金钟或者系即系中环， 系 对阿爷嚟讲系冇直接威胁噶嘛， 系啊， 即系你搞掂佢啦，狼。如果你系做行政总管，你同我搞掂佢，我而家一步都唔让，你吹得我着，你自己玩你自己。 系， 点解嗰阵时我话要收缩战线啊？我点解要瞄准政府啊？嗰阵时我谂法就系咁啫嘛。喺阿爷嘅角度，喺习近平嘅角度，根本睬你都傻。 但问题你收缩战线针对政府嘅时候，对于梁振英，如果嗰个梁振英系中嘅，佢都话喂冇计嘅，大佬 唔系你冇谂我成个运动嘅谂法就系、是、咧，你要扩大你嘅支持面。你用翻咧2003-2011年嗰个效应。点解董最后都要落台啊？点解最后要收翻23条啊？第一，你建制派里边有分裂啊嘛。第二，你系得到广大群众嘅支持嘅运动。所以你咪成功咯。你国教都系噶，因为你利用咗嗰个立法会选举前夕，等政府唔可以令到建制派输嘛。喂，我收到个风啦，建制派其实都逼紧梁振英，喂大佬啊，你喺立法会选举前搞埋啲弹咁嘅嘢，喂你益晒啲反对派啊，咁咪所以喺临尾最后咩日就话暂时搁置呢个即系国民教育咯。系咪先？你一定要即系有多时呢个世界好多嘢。即系成功同唔成功，同我哋做同唔做系冇关系噶嘛？呢、這个世界，会好简单啫嘛。攞翻台湾做例子，啲人话：哇，台湾人好勇啊，牺牲好多，流血流汗啊！阿哥，冇蒋经国，冇美国佬喺背后，你估净系得抗争者咩？系咪先？有啲嘢要睇翻成个客观环境因素噶嘛？所以如果我嘅判断就系、是、嗱，今次喺夹退场里边。几个所谓 variables 几个变项，拉晒啲激进派，揾个澳洲仔出嚟搞局，跟住咧你哋自己咧都自首，同埋话我会翻转头。其实后边嗰啲我唔觉得系一件好坏嘅事嚟嘅，因为你个运动系需要深化同埋转化，同埋要系 take a break 嘅，我觉得，即系搞咗75日之后，但系因为点解咧？你唔可以咧系中咗梁振英个计啊嘛，中咗成个即系最保守嘅建制里边嘅计啊，你谂下，我好早已经讲，我话我哋需要有个退场嘅论述。其实我真系谂到嘅，不过讲出嚟都冇意思啦。阿坦咪最后都讲过都冇意义啦，因为冇人会系理你噶嘛。喺佢哋嘅角度嚟讲，好狭隘地两大诉求：撤回831决定、重启政改、689下台。 系啊， 喂，你咁 specific 呢啲嘢，喂，真系唔得就唔得噶。佢连公民广场都唔捻让俾你啊。 你諗下，喂，呢、這個政府咪癲咗，根本就冇誠意係面對呢啲場運動。 係 係 咯，呢、這個就係成個陰謀一部分。所以我下一節咧，我翻嚟咧，我想即係剖析一下咧，究竟咧，如果我哋真係 we can rewrite the history， 翻翻去。即係922啦，爆破之前。 好， 好， 我哋已經要準備一個所謂嘅退場論述咧，我哋會係點講 ？OK，OK， 轉頭翻嚟。 花生多飯食，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peanut.com， 我係長毛。 政坛风云，网台爆发，饮红酒，食花生，戒芒果，保平安。造反无需大字报，只要炮打司令部。炮打司令部主持 Tony Choi、黄浩明、索罗 B。 呢十年嚟，我谂我喺香港可以做嘅，同埋应该做嘅，都差唔多噶啦。所以系时候去旅行。 就要飞走，朋友都轻松奉上祝福，旅途愉快，留低是个选择，离开亦未算放开一切压抑。如爱上一个人，一起上路才察觉上有一些深夜，行程未想好，起点竟已太远，人进进出出在我生命，季节更改幻变天地，岁月流过，遗憾若是放不下，仍可学习去感激得到过的。如放弃一个人，孤身上路，才察觉上有一些心软，望着让伤口尽快风干，月老风光。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发。 好，翻翻嚟第二节啦。其实咧，即系你讲翻就系话 review 翻成个运动啦。如果再行一次，你点行？唉，你话呢个事后孔明都系要讲噶啦。而家唔事后孔明可以做啲乜啦，大佬？你唔事后孔明，点样知道究竟自己系衰紧啲乜？ 同埋你下一次再做嘅时候，啊，我哋系咪有 improvement 咧？做好少少咧咁样。其实正如好似我哋选举咁，我哋都会有准备一个即系胜利嘅宣言同埋失败嘅宣言。 系， 即系你一定要有咁嘅心理准备。即系如果我再谂嘅时候咧，我呢两日咧，即系上个礼拜其实都好 upset 噶啦，发觉即系进退不得嘅时候，即系死就死梗啦咁样。咁点算咧？后屘我今日我就扩大咗好多啦。 吓，啊，点？ 因为我谂到咧，其实呢场运动咧系有胜利嘅成果，而呢个胜利嘅成果咧系植根于喺成个香港嘅民主运动里边，俾六八九下台，甚至乎是不是否决政改方案，或者是不是推翻八三一决定重启政改，这咁 specific 的诉求是更加重要 的。 第一，今次老共是灰头土面，在整个国际社会里面是很冇面。 一来呢， 这个雨伞运动是波及全世界，都觉得这个共产党呢是讲的东西是不算数的，一国两制是呃人的。逼到英国佬都嚟唔到啊！即系嗰啲国会议员 输咗自己诚信， 跟住话俾人听， 呢个系我中方嘅联合声明嘅啫。 系啊， 我中方嘅声明唔系叫联合声明啊，九七年已经失效嘅。 系啊， 你睇下台湾选举嘅结果，你想统一，你以前叶九条唔系讲紧话，即系香港呢个 model， 其实本来系最初系套用于喺台湾噶嘛。后期老等就谂住借香港呢个一国两制嘅 model 系嚟统一台湾，你唔捻使旨意啦，你瞓觉咧， 即系你变咗就系你要逼到，即系你成件事咧，你雨伞运动系逼到，即系习近平系要面唔要嗰个大国风度啊嘛， 系 嘛，即系输咗大国风度，即系你嗰种面子咧，即系纯粹啊，我唔知道要嚟做乜，唔系，但系问题就系话，其实呢个又同即系国内咧，即系其实、那個、 人哋国际社会，正如你奥巴马。你去 APEC 嘅时候会揾香港嚟做藉口同你讲数㗎嘛。 係会。 係咪你俾咗筹码人哋啊。 嗯。 奥巴马咪喺度讲，哎，其实我冇乜理香港啲嘢，我哋冇搞㗎。你唔好以为我哋 CIA 情报员咁劲㗎，我哋冇㗎。咁但係喂，习近平一定你估三万门嘅时候，喂大佬。冇搞啦， 唔搞到咁难做啊，大佬！即系下面下议院啊，喂，成日逼我表态，我都好 Q 烦噶。 系俾多少少即系嘈你啦，咁 系啊， 咁你咪俾个 bargaining chips 人哋咯。 喂，你早排听证会都系咁样做啫嘛。 喂，虽然咁讲嘅啫，但系我调翻转头咁谂，喂，你见到习近平或者成个中国外交部，喂，讲埋晒啲冇人性嘅嘢，但系佢又见到实质上我又好似冇乜损失咁样。 有啊。佢点解外交部要不停咁讲啊？喂，呢、个已经系损失紧啊， 系咪面子上面系损失紧？ 唔单止系面子，同埋实际嘅嘢，同埋你要好多嘢去同人哋交换啊。正如你攞300亿英镑， 系 咯，去即系揞住呢个英国佬把口啊。但你揞住佢嘅政府把口，卡梅伦把口，唔代表你揞住嗰啲国会议员噶嘛？跟住你唔捻俾人入境，喂，几核突嘅一件事啊！喂，全世界 the world is watching， 睇紧你做埋啲咁衰嘅嘢 啊！跟住即系你 喂，我呢个运动，我哋呢个雨伞运动唔系成功。从另一个角度嚟讲，你令到老共灰头土面， 系啊， 我哋赢唔到，好具体嘅诉求都好，我都令到揽住你一齐死， 系， 仲系同你揽世界一齐死。 喂，但系其实 你话要大国崛起，你几鱼皮啊？ 喂，其实可能呢个真系输喺呢个咩啫？输喺梁振英呢个一男子因素嘅，系嘛？即系因为之前咧，你记得啦，边个程翔啊，都讲过啦。即系其实成个即系习近平都系俾呢个即系 梁振英骑劫咗， 系啦，即系挟持咗啊嘛，绑架咗习近平啊嘛。Exactly 嘅 wording 系，即系而事实上你系逼到佢喺自己本身，喂，你习近平你四中全会之后，佢都要顾权噶， 系啊， 系嘛？喂，你逐个老虎，喂，你捉完呢个周老虎之后，仲要喐令计划，喂。你成个过程，喂你自己本身系不断咁得罪人，你系唔能够俾人 challenge 到你嘅权威啊嘛。所以如果你话即系你香港呢盘棋，你点可以示弱啊？你唔示得弱噶，尤其下面有条咁样嘅咁夹你，系嘛？所以你变咗输系边个咧？输嘅就系习近平同埋香港人。 哇！咁梁振英， 但系唯一嘅赢家就系梁振英。 吓， 呢个就系翻翻我哋之前嗰一次所讲嘅，就系梁振英可能系呢一次最大嘅赢家。如果呢、个三界关卡系喐都喐唔到嘅时候，大家就否决噶啦，屌 系 啊，你切咗条章我都否决噶啦，仆街系咪？ 咁佢 咁我咁佢咪最做数，佢有机会连任咯，因为佢可以代表阿爷去继续摆一个强硬嘅路线嘛。但系强硬嘅路线其实就系你两个火车啱啱系冚埋一齐嘅时候。 系啊， 所以我第一我嘅讲法就系、是、第一个说法。就大家唔需要咧，觉得呢一场运动咧系乜捻嘢都冇，系有嘅， 系 令到阿爷系冇面子嘅，面对国际嘅时候。 第二样嘢就系嗰个叫做系公民觉醒啦， 公民嘅觉醒咧，谂下我屋企隔篱嗰个单位， 系 啱啱系开门嗰个单位 ，Anthony 上过嚟嘅啦，隔篱个单位平时一个招呼都唔打， 系 有一次我开门见到佢真系贴咗个我要真普选嗰张 banner， 仲唔系我俾佢噶？ 我以为佢系即系因为佢睇咗文汇报先识你添， 唔系。喂，你谂下而家啲人系勇于去表达自己嘅诉求， 哦 ，OK， 系 系啊。 而呢一班人系好坚实嘅人嚟嘅， 系， 甚至乎我行过，大家都即系冇乜打招呼，冇机会啊。因为有时大家出入时间未必一样啊，系咪？亦都唔，你知道而家唔系好似以前我哋屋村嘅年代咁噶嘛？喂，而家好多人而家系勇于去表达自己嘅意见。你谂下狮子山挂嗰支旗已经系啦。喂，以前四五行动嘅啫嘛。喂，我系 proxy 嚟嘅啫嘛 ，Anthony 嗱，我投你票啊，屌你个捻样，你搞啦，你同我去冲啦，你喺个议会同我讲啦。而家唔系，而 而家嗰種所謂嘅公民覺醒就係話我自己要走出嚟。 嗯， 喂，呢樣嘢係重要嘅喎。喂，呢個係即係回歸翻成個公民社會裏邊應該有嘅元素。喂，仲唔成功啊？ 嗯， 你諗下九月二十八號幾多人出嚟？我打個折啦，打個五折啦，啲人話廿萬，我當十萬啦，再打多個折啦，當八折啦，係咪？八萬人咯，係唔怕人拉喎，敢於表態喎，我唔係靠代理人喎，我要直接民主喎，我走上街頭喎，點會唔成功啊？ 係咯， 點會唔成功啊？雖然我哋具體嘅數頭攞唔到， 嗯， 而第三樣我都諗到，喂，大家願意付出代價嗎？ 嗯， 而家俾人拉，大家都唔惊啦。 嗯， 边个惊啊？问题大家排队啫，呢次你，嗰次我，呢次你，嗰次我，大佬。 嗯， 吓， 惊咩啫？系嘛？有案底同冇案底有乜分别啫？ 嗯 嗯， 喂，呢、這个就已经系为民主牺牲同埋付出代价嘅成功嘅前一步嚟嘅。 系， 嗯， 大家讲紧35周年嘅美丽岛事件，其实台湾。早在呢個雷震的年代係吧？ 係啊， 即係搞嗰本咩《自由中國》定《自由評論》，我都唔記得咗本即係雜誌。 自由中國雜誌 係咯，嗰陣時候已經人哋係付出緊代價㗎啦。 嗯， 喂，香港遲咗人30多年啦，仲係好濕碎嘅嘢嚟嘅咋。 嗯， 其實呢個脫席嘅過程嚟㗎嘛。 我哋缺席咗嘛？我哋上一代人缺席咗嘛？ 嗯、 包括我嘅上一代人缺席咗嘛？你系冇付出代价嘛？ 喂，唔系，但系呢个唔系一个传承嚟嘅咩？嗱，即系你讲紧70年代系一个咩中文合法化运动，跟住再嚟到80年代，即系有你嗰班八九民运嘅人，跟住再嚟2003年，然后去到今时今日呢个雨伞运动，其实系一波又一波嘅运动，而且系越做越大噶嘛。 同、埋你一定要咧系叫咩Go forward and go backward。 嗯， 即系你呢个过程系一定系行一步退两步，行一步退两步咁样， 嗯、 或者行两步退一步咁样。即系你唔可能我一个战役就赢晒具体嘅诉求。 嗯， 所以嗰阵时候我真系上过阿简石佳咧，即系文汇报话台独嗰度有咧。佢话如果你搞任何非暴力抗争嘅时候咧，你要揾一啲咧系可以 realizable 嘅 goal 喺呢场运动里边。 嗯， 因为其实咧，其实佢背后嘅意思咧，难听啲讲咧，就系所谓啦，你要谂下点样离开。 嗯， 因为个运动爆发嘅时候咧，好多人参与，有一份激情里边咧，大家都会涌过去。 嗯， 但系当呢个运动真系你冇一啲 realizable goals 嘅时候咧，即系可以 achievable 系达到到个目标嘅时候咧， 嗯， 其实你系好失落嘅。 嗯， 系。 我上个礼拜我已经有呢个感觉噶。 嗯， 我后屘我自己醒嘅，真系好失落。喂，我付咗咁多。个晚上，我又挨催泪弹、 嗯， 我又胡椒喷雾、 嗯。 喂，我仲有呢个包袱咧，我斗争咁捻多年，屌、 嗯、 都唔捻得嘅仆街。 喂，但系咁讲，你话要 realize 得高啊嘛？喂，你见到茉莉花革命，喂啲人讲， 我连个公民广场都攞唔捻翻啊！ 系啊，点解会咁样？ 唔系 佢就想你咁咯， 唔系即系 佢就想增加你嘅无能感咯。当权者就系、是、嗱、你出嚟咧，你唔好话俾我，唔会话俾你听。你咁样出嚟咧，我就会俾你 打 巢啦。 佢一嘢打巢你， 打巢埋你嘅意思。 唔系，但系其实讲真啦，即系如果你话讲翻我哋自己本身阵营啦，即系你讲翻学联啦，其实呢个又系即系不切实际所致。因为你记唔记得就系话第一次包围政总嗰阵时咧， 嗯， 即系你个商学系提出4点要求啊嘛。 系嘛？ 你嗰样嘢，你4点要求就系、是、嗱，第一就系要阿梁振英即系下台啦， 系啊， 系嘛？第二就系咩重启831啦， 嗯、 第三跟住就系话即系要 即系推翻831， 推翻831啦， 重启政改五部曲， 系啦，咁啊，跟住就系、是、 最低嘅要求就系要翻个公民广场， 嗯， 都唔俾你。 但系如果你话， 喂，如果从一个独裁嘅当权者同你斗争嘅角度咧？一定唔可以滿足你啲訴求，其實我哋應該有咁嘅心理準備。 係啦， 嗯， 我哋有咁嘅思想準備。 佢又冇一個國情顧問喎，佢真係要一個國情顧問喎。老實講，真係係嘛？ 唔係，我覺得應該係一個運動嘅顧問， 係、 或者係一個運動嘅，即係有 brainstorming 有 think tank 去諗呢個。 唔係，因為同你起碼要同你講就係話你點樣去了解你嘅對手，點樣出牌啊嘛。 其實最重要搞運動嘅就係話令到人們即係群眾覺醒。People's consciousness， 我哋会相信自己，我哋有事嘅时候，我一定会走出嚟。 嗯， 喂，其实呢一个已经系运动成功嘅部分嚟噶啦。 嗯， 唔系我哋具体嘅诉求啊。 吓， 喂，如果你净系为咗具体嘅诉求，咁你而家塞住咗喺度， 棘住咗喺度，咁你咁你点算？ 但我哋现实啲讲，我哋都要翻少少嘢啊嘛。 要 当时嗰嗰个讲法就系、喂，呢四个要求缺一不可，捆绑式噶嘛。个问题喺呢一度啊嘛。但 系嗱，其实唔系咁讲真，嗱，老实讲，系以当时嘅民情嚟讲咧，我就系讲占领区民情啊、 嗯。 即系其实有佢自己本身嗰个限制嘅。老实讲，如果你话民情咁汹涌嘅，你唔提出呢啲诉求咧，喂，你好对自己唔住嘅。因为其实你自己本身内部有啲事，哇，唔系啊嘛，我哋咁难得咁多人涌到去，即系包围政总，你都唔敢样睇。 喂、嗯、，Andy， 你哋唔好误导咧，我哋听众咧以为咧，我觉得嗰啲即系具体嘅诉求唔重要， 系 重要。 我知。 但系你其实咧喺背后嗰套嘅理念同埋价值，正如头先我讲过，佢种咁多人勇于出嚟表达自己对民主嘅坚持同埋诉求，敢于牺牲，敢于公民抗命， 系， 嗯， 为呢啲背后嘅价值，比你攞到几多具体嘅诉求更加重要啦。因为下次发生第二样嘢嘅时候， 都会有咁， 我哋系会出嚟噶嘛，我哋系会咁多人噶嘛，而呢一个系对即系当权者嚟讲嘅管治成本系完全系搞唔掂噶嘛， 嗯。 喂，呢、這个咪就系退场嘅论述咯。 嗯， 难听啲讲叫退场嘅论述，好听啲讲就系运动嘅论述。 嗯， 其实你头先讲嗰样嘢咧，就系话如果有需要嘅，起码就系话呢啲人咧，随时都可以出嚟。呢、這个就系肥佬礼同埋阿长毛不谋而合嘅。呢、這个就系、是、 呢、這个就系我上个礼拜已经即系抢噏当秘笈，未谂得思考到清楚嘅时候、，We will be back 咁 啊。 即喂，我点可以即系当呢一生人？听日就咁完结咧？ 阿老萧都讲过啦。 喂，听日我人生唔系完结噶嘛、啊？虽然我今年四十八，系咪？我学阿长毛成日讲，佢又饮酒又食烟，最多挨到六啊五或者七十咁。喂，我当系啦，佢俾多我十五年时间，我仲有十五年啊，大佬。何况而家大家后生仔，系咪？有啲十五，有啲十八，有啲二十，你要有派玩啦、啊。 嗯， 但最重要的一样嘢，唔系嗰啲具体诉求啊，系而背后嗰套公民抗命嘅价值，嗰种牺牲嘅价值，坚持民主嘅价值，同埋令到土共同一齐揽住死啊嘛！ 但问题呢一种咁嘅概念，你系需要各个唔同更加细嘅运动化整为零，去到传承落去啊嘛！如果唔系，你好似八九六四喺大陆嗰度，喂，黄丹走咗，魏京生走咗，喂，之后嗰十年就无端端大半中国可以说不，然后十年之后，中南海最大嘅游行系在于反对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噶咯，即系冇咗个传承喺度啊！ 你觉得廿五年前嘅八九民运，你觉得对劳共嚟讲唔系一道钱？ 系啊，喺 到今日嚟讲，依然系一道刺。 嗯，正因为佢系一道刺嘅关系，喂，咁所以佢嗰十年所做嘅嘢，咪政治高压咯，经济自由咯，所以咪佢， 但系佢唔可以继续落去咯，佢唔可以继续落好耐咯。 系啊，但系实质上佢做紧嗰样嘢，佢目的系在于喂切断中国社运嘅嗰个传承啊嘛。 你可以顶到一日，我唔觉得你顶到一世。你谂下，你用咗几多维稳费？你点样控制成个 internet 网上世界？你点样同国际社会交代？喂，呢啲都系成本嚟嘅。当然咧，对当权者嚟讲，就觉得呢啲成本系值得付嘅。但系对成个民族嚟讲，或者十三亿人嚟讲，我唔好讲唔计香港，喂，嗰啲唔捻系代价嚟嘅。 系，唔系佢嘅代价咪就系 你攞人民嘅代价作为你当权者一小撮嘅当权者去当权嘅一个筹码啫嘛。 嗯， 系咪？ 所以佢哋咪要建立一套民族主义，走出嚟话俾你听，中国人要站起来咯。 咁、你话你几多麻烦咧？ 系啊， 你做埋啲嘢，系咪？ 好啦，麻烦啫。唔系咁，但系头先阿龙讲嗰样嘢咧，就系话即系经济上面自由，就政治上面高压。咁、呢个就系即系其实讲嗰样嘢，就系即系中国系企图以经济嘅成果去即系盖过佢自己本身即政治上面嘅专制啊嘛。咁、但系其实嗱，如果你讲政治经济学嚟讲啊， 系啊， 咁而家即系中国其实系去到呢个路易斯拐点咧，可能系一个契机嚟嘅。老实讲， 其实系噶， 但系一句到尾，我觉得你顶得一日，你顶未必顶到第二日。你嗰个系压力煲嚟嘅。因为你经济上面嘅自由咧，其实从我哋嘅过去嘅社会科学嘅经验就系会释放咗政治嘅自由噶嘛。 系 人嘅诉求，除咗系好似猪牛狗羊。要基本嘅生存权同埋成就之外，喂，大佬，我哋仲有思想噶嘛？ 嗱，如果你话即系嗱，用翻国情去讲啦，嗱，最近咧就传出啊边个咧， 即係呢個總理李克強啦，係嘛？即係要退落，可能即係因為 清病而下台。 係啦，嗱，你要見到就係其實咧，你就係講經濟學嚟講咧，習近平同埋李克強完全係兩種路線嘅。嗱，如果係李克強嗰只咧，佢就係講鼓吹緊嘅，就係話即係城鎮化啊嘛，城鎮化係講內需嘛，講內需嘅話係講緊點樣去調動一啲個人消費嘅積極性，同埋即係佢係即係以個人即係其實嗰個自由選擇去即係刺激經濟啊嘛， 釋放官僚資本，回歸民企啊嘛。 習近平行嗰套完全係相反嘅，佢、 嗯、 就係、是。又系即系其实透过输出呢啲官僚资本，即系其实譬如好似输出铁路啊，系嘛呢啲大型 project 啊、基建啊呢咁嘅嘢，其实又系喺度即系不食，系又系其实系否定紧，即系或者系唔 Q 你咧，即系李克强嗰种经济自由政策啊嘛，其实等于系 系啊。 咁所以如果你系咁讲嘅话咧，习近平嗰套咧。即係習近平如果咁樣去即係咁樣去否定呢個叫做李克強咧，反而係 miss 咗呢個契機嘅，其實係、 嗯、 miss 咗呢個係以經濟改革去透過經濟改革去拖動呢、這個即係其實政治改革嘅契機嘅 miss 咗係。 但係咧，即係過去你呢個講法咧，其實係現代化理論嚟嘅。 係、啊、現代化理論、嗯， 現代化理論就係西方嗰個民主化嘅歷程咧，啲好 basic prerequisite 嘅理解，就話當有經濟發展嘅時候。有中產階級，係咪喺大家教育程度高咗啦？人民民主嘅訴求咧係會高咗，因為唔單止係生存權，但其實咧對中國嚟講咧，其實你都可以用翻咧南美嗰啲 model 咧去分析，因為咧你係需要有一個嘅反對派，而呢啲反對派咧係堅實嘅。而家你老共咧就好醒，佢點解收咁多維穩費去打壓國內嘅？維權人士，或者唔俾我哋去香港人啊，去串連內地嘅維權人士，其實佢就諗緊呢個問題啫嘛。你經濟發展冇用噶，唔代表一定係推動到民主化嘅。你有個 push， 你有個 pull 嘅 factor， 但你冇個 push 嘅 factor 喺度。因為你成個政治係一個互動嘅過程嚟噶嘛。你內地嗰啲拉嘅拉，鎖嘅鎖，撐把傘都扣留到而家。所以你有時我問翻香港人，喂，我哋付出幾多代價啫？系咪瞓十晚八晚？嗱，我唔系好多啦，十晚八晚啫，我都系挨通宵，都系系咪？我到而家都未俾人拉，系咪啊？ 嗯， 咁又如何咧？ 系 如果我哋仲有即系觉得输一铺，我哋就会再嚟，输一铺再嚟嘅意志嘅话咧，我真系觉得我哋可以斗赢佢。 嗯 嗯， 问题就系我哋系咪即系当呢一个战役呢一、這个时间， 嗯， 输咗就翻屋企瞓觉。 系， 而唔会谂我输咗，我检讨呢一场运动，我哋有咩缺失，我哋有咩错误，有咩可以做得好啲啦？讲好听啲就 系。但系问题呢两个月里边，你见到啲人鼓吹嗰样嘢系今场系最后的战役啊嘛？个问题就喺呢一度，先至令到大家唔想唔落啊嘛。 唔系，所以你而家就系、是、已经系转紧噶啦，即系已经唔系话最后的战役噶啦，已经系讲紧咧，就系话即系点样去即系话 I will be back 啊嘛，系嘛？ 我哋点样翻嚟？ 系啦， 我哋点样重拾我哋嘅斗志？ 点样去重来？ 我哋点样去检讨我哋嘅得失？点样将我哋过去一啲喺成个运动里边一啲细节问题又好，或者枝节问题又好嘅错误咧，系尽量揽到。 唔系你就系讲阿边个咧？即系其实你就系讲学联啦，即系你讲周永康咧，点样进退失据都好啊。其实你今日咧，其实佢都有个讲话啦，周永康讲话啦，佢就系话要紧盯翻，即系其实第二轮咨询。系嘛？即系点样去即系去寻求最可能嘅胜利啊嘛？系、嗯、嘛？ 你见八五二黄之锋嗰个专访都系个差唔多嘅论调嘅，大家系要展望未来啊嘛。 系， 因为你如果你觉得冇未来嘅，今铺你一铺俾共产党打残嘅，系嘛？呢一场乜嘢都攞唔到嘅，跟住你灰心丧志嘅翻屋企瞓觉嘅。 嗯 嗯，咁系唔得啦，大哥。喂，我又唔知啦。喂，大家考试都要试过下肥佬噶，系嘛？ 嗯， 我记得我中三嗰阵时候，十三科好似有八科肥佬咁加长。喂，我都冇觉得冇乜问题，咁咪再嚟过咯。唔系，我都冇留班，当然就系。 唔系，但系讲紧嗰一样嘢就系话，喂，你系要检讨翻今次点解要肥佬啊嘛？你要再读再读翻 review 翻个 syllabus， 就系除咗香港问题，即系仲有大陆呢个问题啊嘛。即好似 如果你冇中国嘅视野嘅话，香港嘅民主运动系冇捻前途。 喂，所以你见到 一句到尾 系啊， 即系你仲唔信嘅话， 就是、你翻屋企瞓觉。 唔系，所以你见到其实香港嘅传媒今次醒咗好多。佢除咗报道香港嘅嗰个运动进展之外，佢亦都会不断咁样报道《人民日报》或者嗰啲《环球时报》嘅言论。喂，今日咪报咗咯？喂，陈佐洱未来佢讲咗三大不能平起平坐，咩一国同埋两制不能平起平坐，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不能平起平坐，跟住仲有一个国家安全同埋呢个地区繁荣不能平起平坐。呢一样嘢就话咗俾你听，共产党将来会点样对付香港。喂，香港人系咪应该要透过呢一个运动去 review 一下点样应对？ 唔同啦，呢三个关咧，你就系讲呢啲唔可以平起平坐咧，即系其实同阿即系江泽民咧，即系当年嗰个路线已经完全系唔同啦，已经系。 嗯。 所以点解即系江泽民即系最近即系走出嚟抽水 啊？系啊。 就系话系嘛？你睇下当年即系回归嗰阵时几好， 嗯， 系嘛？ 嗯， 而家你真系乜嘢都要插手。好啦，呢节时间差唔多。 我下一节咧，我份翻嚟咧，噏一下咧，就系、是、关于即系我哋跟住落去具体可以有啲咩嘅斗争方法。 得，好， 系嘛？我哋讲咗我哋嘅论述之后，我哋讲具体咧。 嗯， 好，转头翻嚟。 关系其实好似代数 ，X 加 Y 系咪一定有火花呢？职场上 X 同 Y 的配合是不是一定有效？婚姻又是不是一定要 X 配 Y 呢？ 我 Agnes 会在恋上关系这个节目请不同的嘉宾上来跟大家聊聊天，希望你们可以拿到一些 tips 旁下身啦。 用咗又唔觉，唔用仲大镬。逢星期四晚保险套，木野右介 Roger。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唔系卓佳佳，我系 Oscar 拉，我系学文思潮黎文乐。欢迎大家收听花生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回嚟第三节的大军阀啦。咁其实呢即係嗱，无可避免啦，头先系事后孔明啦，又讲咗好多国情因素啦，即係其实我哋都要即係向前看㗎，係咪？咁啊，即係嗱，小弟呢今日就做咗两个访问啦。咁啊，首先就即係做咗呢个刘慧卿啦，係咪？即係其实一个就係长毛啦。咁其实嗱，阿长毛就成日喺度讲啦，即係其实佢之前就即係开始讲啦，就係话唉，考虑即係唔再选啦，即係回归呢个呢即係街头啦咁样样。咁啊刘慧卿呢就依然呢就即係即係老当益壮啊，系嘛？即系唔好话老乱唔乱斩先，系老当益壮啊！即系佢仲会选主席噶嘛？ 唔系我觉得咧，嗱，我未听晒两个人嘅访问好细节啦。但系咧，我觉得两个咧，其实都系讲紧一啲所谓未来路向。 系。 咁所以咧，不如我哋先听听刘慧卿嘅讲法。 好啊， 刘慧卿喺度噏乜春？ 而家好多人都喺度期待緊一個叫做後佔領時代啦。咁後佔領時代，我哋就成日講就係話，啲人就不如即係我哋呼籲多啲市民啦，去即係登記做選民啦咁樣。咁但係因為其實我哋自己本身呢個佔領期間啦，其實即係有啲佔領人士成日都希望就係話議會內外一齊抗爭啊、合作啊咁樣。咁但係拉布嘅時候咧，就似乎泛民咧就好似未盡力喎咁樣。會唔會擔心令到啲市民失望，就算多咗一啲手头族都好，都唔知佢哋投乜嘢人呢？ 我相信手头族咧，佢系知道拣自己要拣嘅人嘅。 系， 我哋政党咧，亦都知道要做自己愿意做、希望做嘅嘢。 系， 咁所以咧喺议会系咪拉布，系咩情况，喺咩项目咧？ 系， 我哋有我哋嘅选择。 系， 唔系话啊，是但都去拉啊嗰啲。 系， 咁我哋希望市民亦都明白啦。即係喺議會裏面咧，其實市民最想見到嘅， 就是我們做到的事 是當你沒辦法去做事，那你就好像發泄那樣、就拖垮了所有東 西。 我覺得拖垮所有東西呢是市民最最最極其量都是第二的選擇。其實他最想就是議會做到的事，改善民生、無論你說是房屋、是醫療、是教育、是交通運輸、是振興經濟，他都是想做事。市民不會說、你什麼都不要做，你就去跟我拉死他啦這樣、但是有時候真的做不到，或者他拿一些很差的事來，那我們就要去處理他 咯。但是政府他自己又即在這個拉布裡面的策略，又是財委會啦，即是他是 這個是我們講的，所以說不合作的有些市民呢不是很清楚。其實我們泛民大家談的時候、合作呢主要就在財委會某些項目裡面不合作，但是財委會有些項目是很合作的。為什麼會有些不合作呢？就是有些很爭議性的項目，譬如你說三對一勞，雖然有市民支持、但是有些市民也很反對，因為覺得他各方面配套、都做得不好，那我們才反對、譬如有些大型的填海工程、那些我們認為呢是、污染了環境，但是也都未必呢是真的有些實效，即那些才反對。但是很多財委會的項目我們很支持，咁所以咧，可能咧表達得唔好，就俾人覺得話：哎呀，不合作。其實有好多嘢，我唔知幾合作，幾想佢即刻拎曬嚟。 係，咁因為其實政府佢自己本身嗰個採取嘅策略咧，就係其實將嗰啲即係最具爭議嗰啲就先至擺曬係啦。咁但係即係，但係偏偏就係喺呢啲咁樣嘅最具爭議嗰啲議案，好似三堆一爐嗰邊啦，即係其實又即係個拉布又失敗咗啦，會唔會覺得就咁好似就範？ 好，翻嚟啦。喂，我簡單回應啦，我覺得即係所謂癱瘓政府咧，其實而家泛民咧係 no better time, place and people， 尤其是喺呢一場雨傘運動裏面，其實已經做遲咗嘅。你係冇把握咗一個衝擊政府嘅機會，做翻你自己應該有本分。即係卿姐，即係我都好尊重佢啦，即係佢講佢自己嘢，但我真係完全聽唔明佢講乜嘢咯。是咪？ 唔系，我觉得呢样嘢，佢个 mindset 同即系和平时代系冇分别咯。 咩讲紧手头族？咩自己拣自己嘅人咧？即系讲完等于冇讲啦。即系 A 加 B 等于 C。 唔系佢话识拣就梗系拣我啊！个意思系 系嘛？即系大家都有自己嘅意愿，大家有自己嘅希望啊！ 识嘅识 拉嗰个时候，拉布嘅时候，都系会有选择啊！希望大家市民都明白啊！我最重要系叫到做到嘢嘅议员，好多市民喂哥阿姐，而家嘅立法会里边。你做到乜嘢啊？你除咗係令到呢一個嘅特區政府增加嘅管治成本，你做到乜嘢呢？ 佢又覺得一樣嘢喺裏面呢，佢哋是其是，非其非，即係作為一個溫和嘅民主力量呢，就 其實真係是非是非，因為其實我哋講到就係話個拉布嘛，佢話我哋有誤會嘛，即係呢個不合作運動咧就有誤會啦。因為其實咧嗱，我哋就係喺啲爭議性嘅時候咧就不合作嘅，即係三堆一路啊，大家唔多 happy 嗰啲議案。喂，但係其他嗰啲民生咧，喂，我哋又非常之合作。喂，但係問題就係話不合作運動係全面癱瘓呢個政府，去換取我哋要嘅嘢啊嘛。 應該嘅原則係點樣定 啊？ 係 咯，即係我哋唔可以話一係就左邊，一係就右邊，就話咧我盡量癱瘓。 嗯， 除非有啲必不。可少唔可以唔過嘅嘢，我放甩你俾你過。個 discretion 喺嗰度啊，而係我盡量癱瘓你，我盡量只得不合作運動。點解話 no better time place and people 咧？個原因好簡單啫嘛，你成個雨傘運動啱啱立法會休會準備復會嘅時候，群眾起嚟啦， 係 你個議會都唔配合，唔係叫你而家癱都冇 Q 用啦。你喺度瞓觉啦，老实讲， 你唔系即系你佢讲嗰样嘢是其是非其非啫嘛，等于系 系啊， 即系话喂，即系市民都系希望改善民生嘅啫，系嘛？ 九九年系冇分别， 唔系你唔系佢跟住话咩嘛？发泄啊嘛， 系啊， 喂，而家唔系发泄啊，真系要瘫痪俾你政府，话俾你听，喂， 俾压力嘅政府啊， 系啊， 鬼唔知系是其是非其非咩？等于阿妈系女人啫嘛，你讲完即系等于冇讲句说话，你要利用呢一个时机。透過你成個反對派嘅陣營配合群眾，真係議會內外抗爭啦，唔係四五條友喺個立法會門口舉住條 banner 遞下信就叫議會內外抗爭嘛，大哥，你咁好嘅時機你都唔利用，難聽啲講， 喂，你相對民進黨嚟講，人哋點解能夠咧？我哋用會計學嘅講法就叫 capitalize 咗太陽花學運啊？點解可以將即係你付出嘅代價變成你嘅資產啊？ 嗯、 而唔係 expense off 咗嗰樣嘢啊？我用會計學嚟講啦，點解、嗯？因為民進黨係配合緊成個運動啊。 係啊， 因為你佔領立法院嘅時候。嗰啲民進黨嘅立法會議員啊，嗰陣時候一言驚醒夢中人啊，發覺原來群眾係咁反對親中嘅政策啊，所以佢幫手頂住嗰個立法院唔俾人頂入去啊， 係啊， 唔俾差佬進場啊，再配合黃金平咧、啊，當然係， 係啊， 咁人哋咪能夠將佢 capitalize 咗佢咯，變成選舉嘅資產咯，阿哥，你而家個問題就係你9月28號掟完催淚彈。冚家祥讲唔讲又讲，讲开再讲，你都放佢，佢啲差佬，佢啲 part time 数嘅， 唉， 阿姐， 唔系 part time 数，系加系加OT OT 补充钱， 系啊补充钱， 唔系 part time 系啊啲 OT 数啊，屌你讲下讲下讲错咗，饮大两杯，阿姐。我点搞啊？ 嗱，佢 啲群众都对你失望啦，对唔住，喂，我哋喺出边，即系。喺度瞓觉， 俾差佬游论。 哇！顶你又走去过去，我唔好讲其他啲啦。所以你嘅大原则应该系瘫痪嘅政府运作，展开不合作运动。你可以放少少，有一两个可能涉及到即系基本民生，例如话中援咁。咁我就过唔到自己的关啦，咁我梗系俾佢过啦。 啱啦。喂，而政府就系睇到你呢样嘢嘛。政府就係睇到呢樣嘢，喂，就係、是、話如果你係綜援，即係嗰啲句，即係嗰啲叫做係冇爭議性嗰啲嘢，全部拉後嘛，而佢將嗰啲三堆一路啊，你唔 Q Nike 啊， 蓮塘口岸嗰啲咪懟曬上嚟咯， 全部攞曬上嚟啊嘛，即係攞嚟挟持你，要你通過，逼你通過啊嘛，如果你唔通過，後面嗰啲萌生嘢就入曬你數，又唔都唔過唔到、嗯，喂，咁喂梁振英咪得逞咯、啊，屌你，佢要得逞，你又即係你又 satisfy 佢， 你點可以當嗰樣嘢係發泄咧？嗰、那個唔係發泄啊，嗰、那個係抗爭嘅工具你當佢一個工具得嘅 means， 我嘗 英文就講就係手段，係 嘗試幫阿兄姐兜一兜啦。嗱，即係如果以佢咁嘅思維咧。就再講翻落太陽花運動，喂，其實曾經何時打窒過嘅？因為有學生就衝擊行政院，喂，咁佢見到喂，其實市民有條底線噶嘛，阿興興就係唔知條底線係點樣，所以佢咪要即係有限度地抗爭咯。講緊 你條底線喺個議會裏邊咪癱瘓政府運作咯，都好斯文啫，係嘛？不斷發言，不斷提修正，不斷問問題，等佢過唔到，或者不斷舉手留會。一系就 call 啲建制翻嚟，建制派翻嚟，佢翻唔到嚟，一系你就自己唔去。 其实建制呢几派好痛苦啊，大佬日日都要坐喺度，平时大把生意。 喂，点会系 second choice 啊？ 唉，唔系所以 呢个系 first priority 啊。 嗯 ，miss 咗啦。嗱，如果我从呢个运动嘅角度去检讨嘅话，就系、是、因为你议会系冇配合到呢场运动， 系 嗯 全，令到政府系可以有机会觉得。屌你咪霸住旺角咯，霸住铜锣湾咯，霸住金钟咯 ，no harm， 我唔觉得我有任何损失啊嘛， 嗯、 你咪冲击唔到个政权咯，嗱、 嗯、 你话如果我哋冲击埋都冲击唔到嘅，咁我起码我做过啦， 嗯， 应唔应该做同做唔做同成功可能系冇关系，嗱、嗯、我哋要咁样区分， 嗯 嗯， 但我应该做嘅我冇谂做到啊嘛， 嗯， 我冇 try 过 our best 啊嘛。學呢個 William Hong 講，I have tried my best 。William Hong 都醒過阿四波， 唔係我真啊。 But I have no regrets at all。我有 regrets 啊。 唉， 點解你冇做啊？你試下，你試兩個月議會抗爭得唔得啊？ 係啊， 你唔好以為嗰啲嘢係長毛同埋人民力量嗰三條契弟嘅專利先得㗎，你咪當佢契弟啦。 係啊， 係啊， 你試下啦。屌！ 所以其實我一開始， 所以你俾人屌係咁解啊？點解你 capitalize 唔到嗰個運動嘅成果？即使你失敗都好，人哋都會支持你。 佢仲企係擺落 支持你啊嘛！理論上，如果你咁多手頭族，尤其係年青人嘅話，喂，你係喂民主派係應該係啲手頭族嘅一個得益者嚟噶嘛？ 嗯， 喂，但係問題就係話你自己錯失咗呢個立功嘅機會。喂，你叫佢投邊個啊？ 即使你做唔到都好。你做过啊嘛， 系啊， 你要试唔同嘅方法啊嘛、嗯。喂，做人有少少弹性得唔得啊？系嘛，沟女一样啫嘛，好声好气唔得， 摆强硬姿态扮 cool 得唔得啊？扮 playboy 得唔得？妖你试唔同嘅方法，咁你试过啦，都系沟唔到条女，你咪沟唔捻到咯，咁咪再检讨得失咯，系咪？ 嗯， 所以我哋有另一个访问啦 ，Anthony 系嘛？ 系长毛， 听下阿毛哥点讲。 好，长毛。而家即係清場啦，即係已經準備係即係接受被捕啦，係嘛？即係而家係反而係回歸翻即係佔中三子當初嘅即係諗法，就係、是、等待被捕。 我印象更加深啦，因為戴耀廷點解會有佔中嘅概念，係因為我喺2013年 係 同埋人民力量同埋啲其他嘅即係賭糧嘅朋友發起一個流動佔領啊嘛， 係啊， 咁我喺北打街嗰度俾百幾二百個警察圍住， 係， 咁激發起大生嗰、那個， 咁你都係始作俑者喎， 激發起大生嗰、那個係一個想像啦， 係， 咁而家差唔多過咗一年啦， 係， 仲有廿幾日就一年， 係。 咁其實我覺得係好似圓咗有一個圓圈咁。 係。 我哋由一個人俾百幾人圍開始。 係。 去到九二，去到呢個今年嘅七一，幾千個警察圍住幾百個。 係。 再到九二八，幾萬人圍住幾千個警察。 係。 而家我哋又俾翻幾千個警察圍住我哋幾百人。 係。 其實係轉咗個圈，不過呢個好似喺螺絲釘咁，其實佢轉咗個圈，其實已經行咗步。 係， 呢個當然我好有感受。 係， 如果今日多啲人去做呢個和平抗命，我諗係更加好嘅。但係可能香港嘅未來抗爭形式採取嘅策略，可能呢個和平嘅抗命運動。可能是會受到質疑的，即很多人覺得沒理由被捕，但如果你說不被捕而又要抗爭的話，其實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你是和平的抗命或者是勇武的抗爭，其實都是會被捕 的。 而家勇武抗爭，只不過是將被捕的人數分了幾次而 已， 所以我相信在後佔中的時期，我們應該冷靜一點去想想未來抗爭的策略，應該是越多人參與的方式是越好。 是，咁但係其實今日去到而家呢個 moment 啦，就係得好似大概就百零人係預咗被捕啦。你會唔會覺得有啲失望呢？其實 會失望㗎，因為我哋攞咗另一樣嘢啊嘛。 係。 就係我就講咗，就係話由我一個人俾百幾人圍住，到五百幾人俾幾千個警察圍住，到成幾萬個人圍住幾千個警察。 嗯。 再由咁樣樣衍生咗個佔領運動，我哋其實已經係行前咗嘅。 係。 即係話，如果我哋唔係拘泥於話有幾多人被捕嘅話，其實我哋香港已經係行前咗。係。不過，因為我哋嗰個係一個自發嘅運動，所以所有嘅嘢都好似快，即係好似一個快鏡咁啊。咁所以我哋要喺由今日開始去整理我哋嘅經驗啦， 去 思考我哋抗爭嘅多元化。 嗯，好，唔該曬你。點睇咧？阿土伯， 佢好圓喎，毛哥覺得。 係啦，即係點解你可以兜咗個圈嚇，但係又等於行多咗一步咧？ 兜咗個圈嘅意思，其實我諗阿毛嘅意思就係話咧，你由即係。四五行動，即係我嘅講法，變成成千上萬人去公民抗命，本來係一個進步嚟嘅。咁、因為咧，嗱佢又唔敢直講啦，我幫佢直講嘅就係因為你搞勇武抗爭嘛，你嚇撚怕到啲人啊嘛。本來你應該係要越嚟越多人參與噶嘛，抗爭運動。 係啊， 即係如果你用右派嘅邏輯，就係低成本、 高效益、 高效益嘅嘢。 嗯， 你而家跟住你諗下成個運動。尤其是在中后期的时候，你讲了什么？ 你是高成本低效益、不受群众欢迎的所谓勇武抗争吗？我 get 到他这个 point， 不过他不敢直讲，我帮他直讲。 哦，他有提过勇武抗争这件事的。 是不是你应该兜一个圈，其意思就是说返返原本越来越少人敢去被捕，其实公民概命就是要被捕的嘛。有什么理由你最后的时候叫人不要被捕的？ 是 ,exactly, 他刚刚就是讲这件事。 是不是？ 是。 我都说了我最怕你不理嘛，你不来家拉我咯。 是。 是不是我预咗你嚟啦，正如一个网友又是 Henry Ann， 佢话屌你今晚会唔会 studio 有人等你，我话屌你咪嚟囉。 所以先咁讲嘛，意思去美罗嘛，你要吉嘅大佬。 喂，最惨就係如果你个抗争大家好失落啦，大家灰心失望啦，觉得冇行前一步，越嚟越少人参与，越嚟越少人讲抗争，越嚟越多人觉得牺牲系唔值得嘅。咁搞乜撚嘢啫，搞到撚咩？难听啲讲就系、是，系咪、喂，如果我哋走得出嚟，梗系唔想好似阿毛咁讲兜个圈啦。兜个圈嘅意思就系话，翻返去原本个位啊，又系几廿友啊，应该系成千上万人对共产党、对成个政权系造成最大嘅管治嘅危机同埋冲击嘛。呢、這个先至系我哋翻返去原本啊嘛。 嗯， 但系今次嘅运动里边，因为我哋中间有错失， 嗯， 所以阿毛就话我哋要总结经验。我觉得总结经验好简单两样嘢，第一，议会抗争你要做嘅；第二，街头嗰度我哋要总结经验，因为太自发啦，太 autonomous 啊，冇组织、冇系统、冇部署、冇能够能收能放，你梗系扑街啦。 嗯， 个问题系在于我哋点样重新建立翻到桥梁，令到街头抗争学同埋议会里边嘅抗争相配合，形成一个压力夹击政府咧。 因为我哋嘅街头抗争咧系乱晒章法嘛。 嗯， 由低温开始乱咗章法啦。你要俾嗰班契弟， 嗰 班 热狗恶意嘅， 系咪？俾嗰班本土派。咩坚定流？我唔敢话佢系鬼，有啲人 challenge 我都上礼拜，我唔知佢鬼定系人啊！仆街，你搞弯晒，大佬！我本来系群众系筹码嚟噶嘛，系俾当权者压力嘅筹码，你变成自己散晒。 喂，你就系讲呢个学生前线啦，即系前日啊，即系喺大台里边讲嗰啲嘢，都觉得即系有啲咩啦，有啲玄机啦，系嘛？你自己好似睇完之后有啲感受系嘛？ 喂，你突然之间将我哋过去所秉持的一些原则，包括非暴力抗争啊，那些原则是完全摒弃了。 嗯，以武抗暴。 喂，你哪有群众会支持你的？ 嗯。 喂，除非你告诉我你武装起来是能够成功的。 嗯。 辛亥革命啊，以前揸住呢支枪就搞掂啊，屌，而家有飞机大炮嘅战舰啊，大哥。 俾人告五啊几条嗰条友咁同你讲嘛，喂，即系打不还手，食捻咗屎啊！ 你咪死咯！喂，咁我原来个个都要去做健身噶，个个都要去练枪噶，个个都要揸把刀噶，要格斗噶。喂，咁搞群众运动啊，大佬！你估我而家翻去1911年之前嘅年代啊，大佬！ 1911年仲要输十次，你先有第十一次喎、 啊。唉，我真系俾呢啲友仔真系时光倒流下啦，大佬！过去嘅失败经验就话俾你听，呢、這个方法唔得噶咯。 嗯 嗯， 亨廷顿讲咩啊？亨廷顿是即系民主化的专家，第三波民主运动全部成功的、 嗯、 都是透过非暴力的抗争的方法的，你有咩由反其道而行的，大哥？ 嗯、 你送嘅啲卵样喺度点救你？ 谭博所讲的斗长命缠绕式的民主运动啊嘛。 喂，不如我哋休息一阵，我转头翻嚟先同热狗计数。 好。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大家好，我是戴耀廷。 中环价值，弱肉强食，暗箭连长，明刀明枪，等人爆内幕，不如自己找线索，睇通真相先可以奇高一丈。女王 Premika 联同金融界剑笔萧少涛，逢星期三晚8:30。决战中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 军阀。 嗱，其实我哋真系好耐未做过四节嘅大军阀噶啦，其实已经系咁啊，难得啦！即系其实今日即系已经系即系雨伞运动嘅最后一日啦。咁啊，即系吓买大包都要啦，系嘛？即系咁多人拉咗吓，即系 又难得， 本身又即系系嘛，即系又唔系话出到好多力咁样样。 同埋喺未来度做做节目真系好惊啊，大佬。 系啊，真系老实讲啊。唉，不过你 突然之间呢个差佬即系上嚟我哋 studio 要拉人， 乜你知啦？嗱，你头先讲算账，我第一样嘢要算嘅就系即系嗰记者证嘅笑话。大佬呢、這个记者证嘅笑话就系、是、之前黄杨达就讲嗰样嘢嘛，系嘛？即系喺阿台长出咗事之后，就系讲喂屌喂，如果记者证啊都可以出事，我印几百张啦，系嘛？ 系啊。 喂，问题就系话你自己有一个记者证笑话，同埋就系你自己同呢个明报嘅记者你爆响口，就系、是、话你自己咩啊嘛？就系、是、话你自己本身有几百个记者啊嘛， 二百个记者 又做新闻啊嘛？喂，屌喂，你真系草木皆兵、啊。系嘛？你搞到真系即系真心做啲新媒体嘅记者咧，你都唔知点算、啊。同、埋你俾咗个波俾陈建峰喺度，即系入你啊嘛。你咩陈建峰佢前日话你咩咧？ 分真假记者 系啦， 新媒体嘅记者其实系抗争者嚟嘅，你唔好搞乱咗啊！差佬唔该你拉埋佢啊！ 咁扑街喎，真系。喂，你呢啲唔系类街坊系咩咧？ 但系谂下，我哋认认真真咁走去做新闻喎，大佬。 喂，问题就系话原本新媒体其实系一个叫做系对呢、這个喂系向呢个旧媒体 say no 嘅一个行动，系一个呢、這个咩嚟噶嘛？唔系即系你话俾人听，喂，你又做抗争，你又做新闻，即系话新媒体好捻唔 professional 啦，系咪啊？ 咪同埋你見到佢喺台長出事之前，佢亦都接受明報訪問，佢咁樣講噶，佢話：喂，當時旺角未清場，佢話旺角清場嗰陣時啊，喂，佢唔會做即係企喺行人路睇呢啲社民連行為啊嘛，佢係會攬住張記者證睇清場啊嘛。 係啊， 喂，咁即係咩意思啊？ 咪同埋佢嗰套嘢咧，即、就、係、是、我真係忠告大家啦，即、就、係、是、你信我又好，唔信又好啦。佢 from start to finish 由头到尾都系揾大家笨噶啦，勇武抗争。喂，我点样？点解你用头盔搭呢个嘅盾牌？点解唔掟埋汽油弹啊？点解唔武装自己啊？喂，你玩到去嗰个阶段啊嘛？你唔系和平抗争啦嘛？你唔系等住俾被捕啊嘛？ 嗯， 点解你唔做呢样嘢啊？点解唔买军火啊？黐线啊！简直系冇组织、冇领导，个代表自己，而家咪咁咯， 系啊， 散晒咯，全部。 嗱，你头先讲个矛盾咧，就真系屌，真系好捻好笑。嗱，琴日你记唔记得澳洲仔讲嗰样嘢啊嘛？佢点样话，即系叫大家撤退个宣言系咩？就系、是、话啊，屌而家咧，即系差佬咧就出动啦，蓝色部队啦，咁样样。 系啊。 喂， 咩叫蓝色部队啊？ 唔系，即系当日喺旺角嗰度，唔系啊，喺旺角嗰度啲机场特警出专门出警棍殴人嗰啲啊，讲紧。 屌你而家系惊啊！ 喂，屌喂，你第一日 以武制暴嘛？ 喂，如果你要以武制暴嘅，你要知道就系话你系要够挥先至可以讲以武制暴啊嘛。喂，你都唔系人哋对手，你讲拳头你又唔够人抽，你点样以武制暴？你而家先知道。 喂，同埋因为嚟过咗呢两个月，喂，热血不断咁样讲，喂，要留有用之区，不能够俾人拉。喂，你先搞到升级嗰一日，成班人系谂住点样咧？ 喂，呢套嘢。你啱讲完啱啊，咪自相矛盾咯。 唔系啊， 一方面你又话以武制暴，一方面又话唔好俾人拉，咁你对抗定唔对抗啊？ 诶，佢对抗嘅方法非常之简单，我呼机啊，然后拱嗰啲手无寸铁，即系净系着住短裤啊，孭住嗰啲咁嘅 Hello Kitty 背囊嗰啲女仔上去死咯。 咁我就唔会，我唔会咁你咁笨柒啦，大佬。喂，我去到我呼唔呼机啊好啊，阿哥，喂差佬杀得盛起嘅时候。你阿龙就戴住头盔加盾牌，佢本来想揼你，我企喺你隔篱，我咪俾佢打埋喺扑街。 哦、 我冇 full gear 嘅话，哦、喂咁，但系如果你嗰啲 full gear， 你又唔够差佬对抗，咁点解你唔学八九十年代南韩学生啊，掟汽油弹啊， 嗰啲自焚噶啦，大佬， 你起码都系烧下嗰啲差佬啊，大佬烧下对脚都好啊，大哥， 嗯， 系咪？有乜可能系咁搞法噶？你最后。佢做嘅方法系点咧？根本系打散咗我哋全个组织， 嗯、 打散咗全个运动。 跟住走撚咗去。 係啊， 次次出事都唔撚喺度喎，仆街。 嗱，嗰個鬱敏啊，屌， 嗰個鬱敏啫。咁 屌你咪兩仔爺， 鬱敏唔撚係啊，屌！ 所以佢抵撚死我哋聽。 屌你，即係佢。 喂，仲話我哋督灰？喂，大佬，你搞撚彎咗個運動啊，大哥。 係， 嗯， 係嘛？你次次龍和道，你又喺度指揮啲友衝出去 撞， 根本就將我哋個運動嘅聲勢係降低，希望我哋減少嘅支持。你霸撚咗條龍和道，中國會變天咩？我屌你！ 唔會。 香港聽日會有民主咩？跟住你打爛咗立法會玻璃有撚用咩？屌你！ 嗯， 有咩用啊？同個運動有咩關係啊？你越嚟越少支持咯，好撚簡單嘅道理啫嘛。你話我哋篤灰，超離曬。 喂，唔係喎，佢第一唔係其實講篤灰，佢最早篤你灰咁，即係呢呢個高登嗰邊咧， 冇撚所謂啦。 就話你旺角嘅即係話事人咯， 係啊。點解唔見你差佬上去拉我？系咪？我怕咩？你拉啫，我拉咗咁捻多次咯，都。 喂喂，你讲事。 喂，佢督我灰，我都冇出声。哎，你话事。 唔系都唔系督灰，屌你嗰样嘢唔系事实，你乜屌你督咩灰啊？ 佢话我吴文远同埋黄浩明系旺角嘅揸 fit 人啊嘛，系咪？跟住话赞同嘅，唔知系整个手指功 系啦 向上啊嘛，屌大部分都向上啦，仆街！我见到啊嗰、那个 pose， 系咪？我冇所谓啊！咁你即系我要有荣言咧。原来我系旺角揸 fit 人，仆街我。 但你肯落到旺角，俾人顶噶嘛？ 冇！而家你又唔肯顶我，屌见到我咧匿埋，即系耷低头行开。屌你咪惊我发癫嘛，大佬！屌我而家惊你咩啫？屌你黄老邪，我见到你都唔捻惊啦！屌你真系。喂，但系呢班人衰就衰在乜嘢？唔系嗰个格嘅问题，而系你成个路线咧，其实你系帮紧共产党去做嘢啊嘛。 咁咪 喂，你勇武抗争其实系同呢一个和平抗争嘅运动系背道而驰噶，我哋冇晒道德力量噶，我哋冇晒群众支持噶，点赢到场运动啊？ 咁咪 喂，你同蓝丝带有捻分别啊？ 唔系，咁咪反映到佢嘅行为，你要有个时间表喺度嘅。 喂，你嗰个咩学生前线嗰条乜捻嘢澳洲仔？屌我见到佢真系一吐佢口水， 我以为你见黄 家 王添， 我真系想啊，仆街！喂，你十二月五号。哇！你仲几捻勇武啊？同人哋讲咩 以武制暴， 以武制暴。屌，我都未学过呢个 term， 大佬屌，以武制暴。跟住你寻日突然之间 turn back 反高潮啊！哇！你真系聪明、啊。喂，你我话你唔系鬼都几难啦、啊，系嘛，大佬？你谷起多啲人，跟住你自己收翻， 咪包揽激进咯、啊，包揽激进派咯、啊，咪真系。 唔单止系包揽激进啊，而系。焗起咗你之后咧，跟住一嘢收翻落去咧，呢下嘢先至令到咧你退场好彻底嘅， 嗯， 令到咧本来谂住咧听咗你坤嗰啲傻仔咧，谂住去勇武嗰啲咧，一嘢借咗啊屌， 嗯， 即系本来条女，唉，个唔讲又讲，讲开讲，条女同佢开房啊屌，你都 book 捻晒酒店啦，仆街，跟住佢话我唔舒服啊屌。你几捻借咧？你话俾你听，喂，同样道理啫嘛，你突然之间讲咗一个礼拜。喂，以武制暴， 你打散民气啊嘛！你系真系你自己打散你自己。 佢达到两个 effects 噶、啊，第一就系、是、喂我哋喂大佬，我点同你以武制暴啊？大佬我几廿岁人系嘛？阿龙、你嗰啲都系肥高嚟啫嘛，你顶咗几多下仆街系咪啊？咁咪唔去咯。好啦，谂住同你呼机啊上阵嗰啲个勇武嗰啲友。喂，屌你乜！你最后咩？你吹翻转头嗰个？ 但最讽刺嗰样嘢就系、是，其实佢哋自己本身又主吹冇大台啊嘛。喂，咁冇大台嘅话，咁嗰啲勇武者应该喂冇就算冇人吹鸡，都应该自己走出嚟啊嘛。哪知狼牙棒系嘛？但你唔见咗又 冇噶，佢哋都系关键时刻就消失噶， 系嘛？ 次次都系咁样。 即系呢样嘢，你自相矛盾到底啊嘛！日久见人心，你都见到晒啦。 咪讲， 仲有你呢个成个本土派所谓勇武派。佢一开波就已经夹你啦， 系啊， 你商学都即系某程度上 被人夹咗噶嘛。 To a certain extent， 其实你都系信咗佢一套啊。 嗯 嗯， 我坦白啲讲，老实啲讲，直接啲讲，你商学唔系送咗个铺咩？喂，呢、這个世界冇阶段性胜利嘅，冇退场机制嘅，有冇搞捻错啊？ 唔系佢将啲 common sense 咧就代入咗咧，即系左交嘅一啲轨迹啊嘛。 嗯， 系嘛？即系有啲嘢你一定会系咁样行嘅。佢就话呢样系左教，洗咗你脑先，又画漫画啊，又贴大字报啊，咁样样。 喂，最重要佢哋系不断咁分化个运动。你见佢喺旺角又好，喺金钟又好，不断咁样就系咩通缉左教呢啲嘢啊嘛。 然之后捉鬼啊嘛， 系啊， 玩捉鬼游戏啊嘛。 佢最叻嘅内斗， 即系不断喺内部里边咧，即系其实喺度渗沙子啊嘛。 系嘛？跟住真系出现大事嗱，即系讲翻我亲眼见到嘅就系、是，咪有一次嗰啲记者俾人驳穿头嘅， 系 跟住喂，黄杨达就真系坐咗喺即系汇丰出边，佢哋嗰个即系热血大台咁样，然后话喂，真系出咗事，跟住佢望一望，跟住又冇事发生咁样，喂，有事你讲勇武啊嘛，应该冲出去救记者啊嘛，有冇做到？ 冇啊， 咪咯， 即系好捻得人惊嘅屌， 唔系佢嗰套嘢，大家。即系翻屋企摺高枕头谂清楚，啊、有冇抗争，冇退场，冇阶段性胜利， 全部都系自相矛盾嘅。 其实即系阿爷当权者咪最想系咁咯，因为点解咧？好啦，冇退场啦，搞到自己灰头土面啦，好似广东道咁啦。背后有人讲啦，收咗钱啦，系咪？屌我下次屌我哋花生台都霸几个位啊！仆街，霸完之后收钱啦，仆街，咁卵傻嘅，系广东道啫嘛。 哦。咪你咪搞到今年广东道冇得庆祝圣诞咯？ 喂，呢啲唔系鬼系咩人啊？咪侧翼咯？ 因为你做嗰啲嘢，你做唔到底啊嘛！你自己 promise 你自己啲支持者，你都做唔到底啦。 冇开头又话嗌勇武，跟住又怕俾人拉，话唔好牺牲自己。喂，你讲乜嘢啊？ 即系自打嘴巴啊！屌你，可以一个礼拜内。 喂，同埋最后啊，你上到去法庭嘅时候，人哋告你系阿修，告你袭警。 嗯。 你唔系非法集结，你唔系非法集会，几样税嗰、那个 criminal record 系， 喂嗰个系涉及刑事嘅部分啫，即系好似六四嗰阵时候咧，共产党特登嗰啲坦克出嚟等你烧啊，屌！佢嗰阵时候有句咩话话嗰班暴徒嘛，系会就咩打砸抢烧啊嘛，屌！你咪中晒人哋啲计咯， 系 打爆玻璃， 警察都尝试过 逼龙和道， 系啊， 喂。你根本系引紧当权者， 其实用 压你啊嘛， 咁就算系就算系用耶稣嘅讲法嚟讲咧，即系其实呢个魔鬼的测试嚟噶嘛，佢系等，喂佢摆个坦克车喺度，即系其实系等于魔鬼，即系俾你嘅一个测试嚟噶嘛，系 灌嘴条女，你想唔想？ 系嘛，即系咁样样啊嘛，唤起你心中的魔鬼啊嘛， 摆个电单车喺度，即系差佬嘅铁马喺度，你烧捻咗佢啊？你黐咗嘅你， 唔系同埋你见到你咁样做系令到啲差佬大条道理咁，就系 你冲入去啲商铺嗰度，去爆人哋啊！ 啊， 喂，你一定攞唔到群众嘅支持啦！你个运动点会成功？唔好话国际社会啦，系咪？ 嗯， 大条道理啦，所以阿爷今次唔系好尽嘅咋，摆啲内鬼喺度嘅时候，如果佢用我头先嗰招，一摆嘅警车喺度，你包仔烧嘅车， 吓、 啊，或者推冧咗佢， 嗯。 啲群众咪吓跑晒，吓到跑晒咯。 嗯， 系咪？跟住你冲入去啲铺头里边，啲金铺啊、药房啊，乜你本土派啊嘛，嗯、你反呢啲嘢噶嘛？屌，你同我捣，唔好话你偷啦，你捣乱咁啊，扑街啦！你都， 嗯， 点搞啊？边个会支持你啊？边个会参与啊？ 嗯， 边个会同你再嚟下一次啊？ 嗯， 咪搞弯晒。所以今次嘅运动，我觉得最大嘅总结，点解我要开多一节就系咧？呢啲咁样嘅所谓本土派，其实都唔系本土。所谓嘅勇武派，所谓喺度批评左交呢啲咪契弟咧，翻屋企瞓觉啦。 咪同埋要讲， 你唔好阻住啦，你搞个另外一场啦，你咁劲，你搞个另外一场都弯咗啦，广东道啊嘛，因为收咗钱嘛背后。我真系想讲啊，我知道边个俾添啊，屌你真系，系咪啊？ 系得啦， 继续阿龙你嘅， 唔系同埋想讲喺呢个运动，唔系喺呢个故事咧，就教训大家，即系千祈唔好跟车太贴。咁最勇武嗰两位咧，就已经成为咗共产党嘅尿壶啦。一个系俾人告59条，另一个咧就真系出咗事，而家俾人拉 Q 咗，咁啊生死未卜吓。咁 一个飞捻咗去， 系啦，仲有一个飞咗去， 呢个咪精人出口，笨人出手咯。 喂，唔系、啊，最重要 一点，我阿爸都教我啦。均衡，你唔好咁捻笨柒先啦，次次都企自己最前边咁样，系嘛？唔好咁笨啦、 啊。所以今日就唔见到你啊？ 唔系，咁我老婆顶咗嘛，因为我要咁啊，每人交换一次啊。 唔系呢个故事仲有一个教训，喂，就系、是、话喂喺学生同埋熟女之间，梗系拣熟女啦。 啊，唉，好啦，今日差唔多啦，屌够啦。 差唔多啦、啊，其实我都冇乜准备嘅，饮、啊、大两杯嘅啫。 唉、哎，好，下个礼拜翻。 下个礼拜翻嚟，拜拜， 拜拜。